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啊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文图曼尼带你走入越南、波兰、白罗斯、 立陶宛、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哈达 啊，仲有俄罗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身未动，心已远。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第二節，咁啊 ，William 頭先嗰個休息你講得好長啊！ 咩啊？ 頭先嗰個休息， 我長到爆炸啦！ 每個人我感覺主觀個感覺同一個，嗱啲 intro 期啊，真係大家 唔係啊，好 O 嘴啊！ 啊，好嘴！ 嗰美國嗰個 jackpot， 嗱而家個 jackpot 咁樣嘅，嗱我哋講嗰時其實已經出咗嚟㗎啦，不過即係我睇清楚嘅時候咧，我先而家同大家講。 呢個人真係打跛腳啊！ OK， 我要詳細解釋下，這個就是南加羅連納州又中了美國六合彩，個獎金一票獨得 ，single ticket 啊，就係15億3700萬美元啊！咁咧就我想問你，如果你中咗，你會點咧？ 我打跛腳先， 切都唔關事，打唔打跛腳係另一個問題嚟噶嘛。我講俾你聽，我中咗會點咧？ 你會點啊？ 我會起個人工島。 哎，我唔搞啊！十五亿做咗啲咩啊？十五亿美金做咗啲咩？ 十五亿美金几多钱啊？ 乘翻七啦， 乘八啦，乘八啦，五百中三十一 都唔够100亿嘅，起条毛啊！ 起到嘅细少少唔得咯， 好搞啦！你俾我咩？唔会再喺地球旅行， 去火星啊？ 去火星旅行。 好嗱，我哋即系都当一个新闻嚟讲啦。咁好简单啫，就一注读得之后咧，咁点搞咧？咁文说就咁样嘅。呢筆錢就唔會一次過俾佢嘅，即係我諗都 佢都唔敢攞咁多啊！ 有啲人係真係唔係咁攞，有啲人係唔係好敢攞咁多嘅嚇。咁就分期去俾佢。 呢個好低調，因為呢條一中太多啦。因為你俾佢咁樣俾人爆出嚟邊個咧？嗰個唔可以留喺美國 嘅。係啊係啊，咁而家佢講埋呢個 unidentified 嘛，我相信都唔會報佢嘅名出嚟㗎啦。咁咧，如果佢呢個一次過啊去攞嗰個現金嘅話咧，佢係會攞到呢、這個。8億7800萬美金，八億又咁少啲啦，少咗啲啦。 呢啲對我哋嚟講天文數字嚟 嘅。唔係，佢要抽税嘅。 會唔係？要抽税。咁樣講咧，其實有啲人問咧，你中咗呢啲咧，其實抽唔抽咧？有㗎啦。香港嗰個係點咧？其實一早已經抽咗。例如你好似你 嗰個 post tax 係啦，買馬其實一早已經係抽咗筆博彩税出嚟嘅。咁所以就呢啲係唔會計落去你嘅所謂嘅收入入邊嘅，係啊。 咁如果佢係分29年去攞嘅話，29年都唔知攞，嗰個仲要可以攞唔攞到29年啦？就係咧，每一年咧就要可以攞曬啦，可以攞曬啦嚇。咁我嗰部嘅 number 啦，就係六合彩啊，5、28、62、65、70，幸運號碼係5。 頭獎有人中，每注 獨得 15億美金。 係啊，真係講起都開心啊！ 唉，唔好講啦， 唔講唔講呢啲，講嚴肅啲。嗱，就最新大家睇到上面嗰條breaking news 最新嘅新聞係咁樣嘅，就係咧喺索羅斯兩日之前咧收到一個懷疑係炸彈嘅設置。咁當然啦，佢所謂收到就唔係佢本人收到啊，係呢個郵件寄去俾嘅時候咧，就已經中間俾人係 攔截咗， 攔截咗啦 ，intercept 咗啦。咁計兩日之前佢收到呢個咧，咁跟住奧巴馬同埋希拉里咧都收到，咁係咪同一個來源去做咧？咁當然而家冇咁快去可以驗證到啦嚇，咁但係都值得喺呢個節目去講講嘅。 喂，咁樣講喎，咧選舉來了， 係啦。 咁啊，整啲咁嘅嘢咧，咁好多人會聯想，係咪到底係咪共和黨啲人搞嗰陣？咁我自己主觀地覺得咧，唔會嘅。咁呢啲喺美國呢啲國家，你唔做呢啲咁嘅行為，其實係第一攔截一定有，因為以美國佢 邊個妄居話喂名人就咁自己拆啊？ 你冇話全世界所有嘅貨物運到去美國咧，佢都係非常之嚴格。 我睇過一個紀錄片係咁樣嘅。佢運去嗰啲食物咧，我唔知而家仲係咁樣啦。佢係有個專人咧，真係抽查入邊咧，走去聞下 奶奶，即係咁嘅意思，真係好嚴格嘅。 係啊， 因為特別係九一之後咧，即係美國對甚至乎對全球航空業啊，好咩咧，係完全嗰個保安同埋個咧係完全提高曬，同以往好唔同。咁因為大家知道，即係特別九一之後咧，對於所謂航空業咧係一個好大打擊。包括你我在內，當時係冇人敢坐飛機。因為真係哇，大佬我坐上去， 點知咩事嘅？ 點知咩事啊？咁所以就導致即係其實美國喺呢啲保安級別到今日都係維持好嚴謹。所以呢單嘢其實，你見個標題咧，即係而家嘅網站都係喺某個位度，當一個 breaking news 咁講啦。咁其實甚至乎你只要有少腦，覺得喂，就算哪怕係共和黨唔中意佢嘅。我覺得都不會做埋啲咁嘅小學雞行為。 唔係嗱，咁講啦，呢度咧就個新聞有少少偏頗嘅，佢就話咧白宮都收到，咁佢嘅標題佢又唔標出嚟啦。 啊，就係、是、個意思，咁你嘅目的就係、是， 係啦， 佢咪就要針對某啲人咯。係 咯，係咯， 即係選舉來了嘛。 選舉咁啊，即係佢都同香港啲傳媒都冇乜分別噶啦。好嗱，我哋客觀少少去講呢個問題啊。嗱，如果頭先嗰個講法就係奧巴馬、希拉里同埋索羅斯都收到咧，咁後邊代表咩咧？咁樣咁呢個就可以詳細講少少。咁索羅斯點解佢會成為眾矢之的咧？咁話説咧，就係佢對呢個所謂移民嘅問題咧，佢有些少意見嘅嚇，即係你哋，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難民嚟噶嘛嚇。 唔係呢個人咧，其實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四個字咧，咬牙切齒。 係咩？因為嗰個金融風暴， 因為甚至亞洲人咧，咁佢搞冧咗幾個國家，咁但係佢。在早排接受訪問，佢都話香港，佢都估唔到香港用咗一啲招數去令到佢追擊唔到港元。 係咩？ 咁但係講真嘅，你俾佢而家咁長命咩？但係佢係受盡呢個世界所有人嘅指罵。 係。 咁一部分啦。咁在於我哋好多人立場，梗係覺得佢係撲街。咁但係如果揸佢立場揾錢，咁啊無所謂。咁啊，今年佢都差都過90噶啦。 好老啦！我有個朋友咧喺中環見過佢嘅。 咁佢係一個匈牙利裔人。 匈牙利居。匈牙利裔的猶太人，應該不是猶太裔的匈牙利人，應該調轉講，猶太裔的匈牙利人， 他入了美國籍很多年， 很多年， 有沒有放棄歐盟護照是另外一回事啦。OK，咁啊，特別即係歐洲其實不是個個國家都承認雙重國籍嘅。 係啊，咁頭先嗰啲獨家料我要講多少少咧，就係我朋友見到他的時候咧，咦，佢覺得喂，點解而家全世界的人咧都即係講到佢咁勁咧？其實都即係好老硬硬嘅人嚟嘅，因為佢嗰日見佢應該係中環啊。就兩三年前的事，因為只不過咁，可能佢成日都嚟香港 嘅。俾你會唔會揀咁長名？我唔會。 係啊，聽我講下先啦。有兩位好似如果冇記錯，女性咧就喺佢身邊扶住佢嘅，咁可能係啲看護嚟嘅啦。咁所以咧，佢即係到今時今日咧，大家唔好覺得話佢真係咁勁先得㗎啦。 你有錢咁點啫？千般萬般帶不走啊嘛。 唔係，而家點解會針對佢咧？就因為咧，佢捐咗好多錢俾共和黨啊。唔係民主黨， 供 咗俾好多錢民主黨，即係民主黨嘅金主嚟嘅。呢度佢有講明啦，就係 major Democratic donor 啦，金主啦。咁如果你話係呢幾個嘅，或者可能仲有其他人嘅，咁嗰、那個簡單嘅推理就係、是，咦係一定係好憎佢嘅人啦。譬如話對嗰個移民政策或者即係呢啲共和黨嘅所謂比較左嘅措施啦。咁而家唔係啊嘛，白宮都有啊嘛。咁白宮都有咧，大家亦都唔需要做得咁即係講得咁嚴重，因為 我相信白宮平時都收好多呢啲嘅嘢。 日日點啊？你都爽身粉當碳中， 係係啦，碳中粉都有，係咪先？嚇！所以咧，呢單新聞大家要用一啲比較成熟嘅角度去睇啦。咁而家佢係批幫嚇，咁係一個炸彈嚟嘅嚇。入邊有冇即係啲爆唔爆得咧？呢個要睇遲啲嘅報道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第一個結論應該就係咧，呢啲咁嘅炸即係牽涉炸藥嘅嘢咧，就應該同嚟緊嘅共和黨中，即係唔係 美國中情選舉 中期選舉有關嚇。咁個用意係咩咧？頭先阿 William 都講咗啦。如果你好naive、好幼稚咁去睇，就係喺共和黨啦。如果你比較成熟啲去睇，就係、是、咦，有冇人而家想將成個美國嗰個選舉嘅狀況咧，將佢變成好暴力？增加嗰個美國人自己黨派嗰個矛盾， 即係某啲人講就要繼續加深去撕裂呢個美國社會， 係撕裂佢嚇。好啦，如果我哋用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問呢個問題，就係邊一派當選嘅時候咧，對嗰一個國家或者嗰種勢力咧係有利嘅。 咪即係眾所周知嘅民主黨㗎啦，唔使。 唔係，咁你又唔好咁快啦。我哋 你想抽絲剝想講， 係梗啦，回翻轉頭啦。Donald Trump 佢上台對邊個有益 咧？你話咧？你講下先。 嚇，好有趣喎呢個問題。而家先知道原來即係當其時美國、中國或者中國中華裔嘅選民喺美國嘅投票係以為 Donald Trump 當選咗之後會對中國好。 嗱，有冇錯先呢樣嘢？我哋做過嘅，因為嗰陣時你已經喺度噶啦。 其實咩 係吧 ？OK， 因為呢個都成2016年嘅年 齡啦。做一個傻仔大學生。 係啦。唔係呢個2016年嘅，咁如果你翻查翻嗰個記錄咧，事實上係咁樣嘅。你諗下，咦？點解當其時佢哋會有一個咁嘅錯覺咧？咁樣咁呢個有兩邊噶嘛。其一就係Donald Trump 嗰個女同埋個女婿同鄧文迪個關係好好啦，係嘛？ 因為講咗好耐， 講好耐啦。呢個大家一路知嘅啦。其二就係Donald Trump 入邊有相當之多嘅金主是跟中國有關的，其中一位就是我們格里夫這個金沙的老闆這個 Adol Sheldon Adol Sheldon 是吧 Sheldon Adelson Adol Sheldon 我們這樣叫 他，但是另外一邊就有後來提過就有這個 Peter Navarro 那他到現在很出名的，又或者是他那些智囊咁喺兩邊之間咧，有啲人就有一個錯覺，就係共和黨上台咧，其實就對呢個中國咧就好有利嘅，因為傳統有呢個思維嘛。咁初頭可能即係第一個，如果我哋而家回顧翻咧，就係Donald Trump 打咗個電話俾蔡英文，記唔記得？ 喺佢未上任之前， 未上任之前打電話。 咁跟住，蔡英文打電話俾佢定係佢打電話俾佢？ 應該是他接受了蔡英文打給他的恭喜電話，應該是這樣。 但是那時搞到台灣人打了飛機，這個我覺得很好笑，想起來看得出是一個悲哀，現在台灣今天台灣人的外交的尷尬狀況。 尷尬狀況，跟著就中國發了一個疑問，就是究竟你是不是還堅持那個一種，還 是你要即將美國那個所謂的這麼多四十年的所謂中政策去改變。 是改變了， 我記住所謂歐政策是美國表面的一種政策，但是在美國在所謂的台灣關係法裏面，它就是類似香港關係法，就將你跟它分開了。咁啊，嗱呢招咧，其實美國咧就好常用嘅。咁如果一旦廢除咧，又好笑。不過廢除台灣關係法機會咧，就冇乜可能。 冇可能嘅，但係佢可以實質嘅做一啲令到中刺激到中國嘅嘢啊嘛。 已經前幾日啦， 唔係今日仲喺度啊。 嗰隻 船啊， 高雄啊嘛。 唔係啊，兩個戰艦 pass 即係過台灣海峽啊。 唔係呢個再早幾日，其實美國有一架咧， 就已經停咗喺嗰度啊嘛。 類似可以話係一啲半軍用又好嘅咁嘅船咧，係去咗高雄嘅。咁其實我諗翻起前排咧，好耐之前咧，咁啊有啲解放軍啲好高級將領公開場話咩幾日啊可以去陽明山飲茶。其實呢啲嘢講完之後咧，其實近期咧係中國嗰個外交所謂嘅嗰種高調姿態係冇咁勁嘅。 嗱，你講開呢樣嘢，我又俾多一個。即係所謂實證俾大家啦。如果有呢件事之後咧，咁中國作出一個回應係應該係咩咧？就係派入遼寧號同埋新嗰只啊，即國產嘅航母艦咧，喺台灣走一個圈。 真係冇遼寧號消息㗎。你留意一下，即係你諗下，去珠西大橋 哇咁多人講，係咪先？跟住啊咩高鐵咁多人講，但係你留意一下就係、是，咦喂，完全 冇聲冇氣嘛，冇曬聲。 以佢哋所謂嘅呢個高調姿態或者好大喜功嘅性格。嗯點會唔會講條？ 係啦， 完全銷聲匿跡。 完全銷聲，咁呢 個係一個好大強烈嘅對比嚟㗎。 你要問一個呢個疑問啦。咁我哋講翻頭先，譬如話，咦有啲咁嘅誤解，跟住咧，咦突然間好轉喎，放浪之後，咦甚至去訪問中國喎，訪問中國嗰個禮遇又相當之高喎。好啦，突然間到大概係年零一年到啦，一年之前。 總之離開北京之後一段時間， 一年時間咧， 我先仲好開心㗎。 即係突然間180度轉變啦。在這個經即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大家要、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不要那麼輕易說那個人本身呢他、的立場是不是一定、是這樣是很視乎、日後發生了什麼的、改變那個轉捩點很簡單呢就是、Donald Trump 要求那個、貿易差改變大家又談都談不定那麼談不定去到現在近這幾個月就發展到變成 personal、啊personal 我哋想投意思係咩咧？就係、是，咦？根據呢個 Pence 美國副總統嘅講話，就係、是，喂，你想喐 Donald Trump 係嘛？好多人反而唔係將嗰個成個 spin speech 嗰個焦點放喺呢一部分，我覺得其實應該放喺呢部分。呢部分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雖然 Donald Trump 冇出個聲，但係佢成日睇成件事就已經係一個個人嘅問題，就係、是，喂，你唔係針對緊我美國嘅國策，你針對緊我，你想我冇得撈喎。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之下咧，成個嗰個中美中嘅關係咧，個逆轉嘅機會係好難嘅，去到依家呢個階段。好啦，咁呢一部分，俄羅斯嗰部分啦，俄羅斯嗰部分其實你睇到普京咧，同中國嘅取態好唔同嘅，佢冇乜點講，佢不斷係用緊一啲即係當其時美國人唔係太alert 嘅嘢，就係譬如話喺一啲 Facebook 上邊啊，去做多手腳啦。好啦。咁個疑問就嚟啦，嚟緊呢次嗰個選舉，佢中國同埋普京，佢哋 favor 邊個咧？嗱，你設身處地，如果你係習近平，而家你覺得即係應該係點樣？ 睇完朱西嗰啲要諗諗啊，大佬。 唔係佢真係諗緊嘅。你頭先講啊，大家唔好笑，佢真係諗緊嘅。嗱，我就俾個好快嘅答案大家。是不是幼稚到話 Donald Trump 落咗台之後，咁即係成件一天都光曬咧？咁、如果係咁就好不幸啦，即係如果中國有咁嘅智囊就好不幸啦。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Donald Trump 即使佢出年面對個彈劾嗰個過程，甚至佢落埋台啦，邊個上 ？Pence 上，彭斯上，而嗰篇轟動全球嗰篇演說係佢講嘅。咁你諗下就係、是。他有沒有可能在講完那篇嘢，如可能出年到年尾的時候 ，Donald Trump 落咗台啦，佢做總統嗰時候，會改變到這個情況呢？咁樣唔會啊嘛。OK， 嗱，所以這個思路有少少問題㗎。我就希望即係啲中國嘅智囊團就冇咁水皮啦。 咩嗱？我都提點少少啊，即係台灣只要針對佢即係Donald Trump 嗰種個人因素。咁其實整體你話甚至白宮智囊團咧，佢都會參考附近佢哋或者周邊一啲國家發生嘅嘢。咁例如加拿大，我舉個例 ，Richmond 前幾日選市長 又輸咗啦，嗰個中國嗰個中華裔嗰個候選人， 俾人認為喺後面背後有啲咩政治勢力，甚至乎美國都知道喺澳洲或者一啲其他國家，咁中國係利用佢哋海外所謂唐人嘅勢力。同人社區的勢力去影響啊，甚至呢啲，咁美國自己本身都知道，蘇聯即係蘇來啊，好多唐人咧，嗰啲社區佢都冇發揮到應有嘅作用，咁佢驚一旦如果真係發揮到，仲要佢係類似猶太人嗰只咧，咁呢個就牽一動而發全身啦，好嚴重。 但係你要即係睇清楚就係猶太人同華裔同埋猶太裔嗰個能力嘅問題啦。猶太裔，你諗下喺荷里活，佢哋又係有相當大嘅勢力。 唔係最好冇猶太人，佢唔中意當面公開，佢係即係咁啊！你見一個人成功好啦，但係背後其實就猶太人嘅。有人講陰謀論嘅，呢個唔係我喺度噏咩？因為猶太人佢哋做嘢咧，因為佢哋受過咁多年欺壓咧，佢哋唔想 團結。 嗱一嚟啦，唔想咁 高調。 高調通常喺背後，大家留意一下呢一樣，猶太人做生意佢都係咁樣樣。 咁另外就Donald Trump 個女婿就係猶太裔啦， 係啊 ，Krishna 啊， 我們都是猶太人， 我們都係猶太人。好啦，嗱，翻頭先個問題咯，咁 有幾個 scenario， 譬如話民主黨即係共和黨贏翻，贏翻嘅意思就係比而家個情況更進一步，係咪啊？無論喺參議院同埋個眾議院咧，佢哋都佔大多數，咁會點樣呢？咁樣咁我呢個情況咧，我同一般人嘅睇法有少少唔同。我覺得咧，即係 so far 到到而家嘅階段，如果係咁嘅話咧 ，Donald Trump 咧就反而會鬆手少少嘅，因為佢面對壓力冇咁大。譬如如果係佔咗多數嘅時候，呢、這個彈劾嘅動議咧，基本上都即係要等噶啦，要再等噶啦，要等到咩咧？等到再呢、這個即係下一屆嘅大選，就唔係彈劾，係用啲黑材料去作為一個選舉嘅。 唔係，如果以 Donald Trump 嘅年紀，未必嘅，未必做，未必做，除非佢真係 keep 到。咁但係你見佢呢一兩年咧，嗱唔知係咪佢可能有緊無論咩啦？你見冇乜身體問題。 冇， 暫時係冇乜呢啲問題好 fit 嘅。咁你見佢啲精神面貌啊，都係非常之好。即係我呢度唔係幫佢 spin 嘢，我係睇翻。 喂，咁你有眼睇嘛？大家 公開場合， 我又解釋俾你聽點解會咁樣咧？就一個人咧，佢點處理個壓力咧？譬如話簡單，你日頭有咁多嘅嘢啊，又俾人鬧啊，咁夜晚翻屋企咧，記住唔好將啲嘢擺喺個腦度，即係瞓之前應該啲嘢要清曬嘅。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影響個人嗰、那個。 有啲人成日話咧，瞓覺前。唔好睇手機啊！唔好， 冇係啊， 唔好，真係唔好，因為你一望啲強光咧， 即係你會入曬落個腦度啊嘛！呢 隻眼係嘅，永遠都合唔到嘅，所以我都習慣而家就係咩？臨瞓過零鐘學係啲電腦啊， 熄曬佢， 攞開曬嘅。 咁佢呢個人處理壓力咧，我睇佢都有翻兩手嘅，即係佢你見到佢唔會，佢第日又係咁樣啊！即係有時講係 up and down 啊，有時開心，有時唔開心，但係你見到佢唔會話謝曬啊嗰類咁嘅嘢啦。咁呢個就。即係老生常談，因為你如果你咁都唔得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做政治領袖啦。 絕對係 啦。OK， 好啦。如果係呢一個民主黨佢贏咗，贏嘅意思嘅 definition 嘅定義係咩咧？就係、是、譬如喺呢個參議院入邊佢佔翻多數，或者甚至喺呢個眾議院入邊咧都即係可以拉平咗，或者超越咗共和黨。咁咧，我反而調翻轉諗啊 ，Donald Trump 會攞中國出氣嚇，因為佢要面對一個壓力嘅時候咧，佢要將一啲焦點啊擺喺其他國家度。 咁類似你嘅諗法咧，其實如果今次中期選舉順利或者冇乜意外咧、基本上其實佢所謂而家好嘅美國對華政策係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啦。咁、另外就其實都係刮咗一班所謂成日喺度反盲反嘅人士。咁我哋睇翻過去呢幾年，如果我哋好客觀去睇翻美國嘅狀況，其實對比翻之前奧巴馬執 政係好咗嘅。 喺某啲方面係確實係好咗。咁雖然社會嘅所謂嘅左右思想對立係加強咗，咁但係都突顯咗一啲人所謂無知，或者突顯到而家美國嘅問題，咁你先至可以解決到。即係呢個係始終美國而家佢特別有優勢係好多，特別係佢所謂地大啊，甚至佢地理位置呢啲，我哋係好客觀去睇，好簡單啫嘛。點解咁多人要去美國移民啫？ 係啊，而家咪湧曬幾千嘅難民去。 你話咩啊？全世界人有啲人一生就係想攞嗰一張綠卡，為咗嗰張綠卡，在所不惜。 係啊， 係咪先？即係我對美國咧，或者對美洲我冇乜感覺，或者我對美國冇乜歸屬，即係好感。咁但係真係我眼見好多人為咗一個美國護照，窮一生用曬佢嘅鬥志去奮鬥。咁好似～唔係最簡單，中北美洲嘅移民，千方百計，哪怕我啲英文都 係。唔係佢唔係，仲有一個仲更加即係悲劇性嘅係咩咧？自己去唔到，要仔女去，寧願家庭分開啊，係嘛？咁呢個就 唔係啊，再好簡單啫嘛，家庭分開唔緊要噶，到一日佢兩個入咗籍，咁 就可以家庭團聚。 唔係啊， 在美國 唔係要等一個可以對移民政策寬鬆啲嘅總統上任，佢個時機就去。咁你比較會易啲。咁好啦，講起移民，其實咧今次呢個移民事件咧，我諗其實喺中期選舉出年之前嚟咧，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都係一個小挑戰。因為係咁樣嘅，素來中北美洲中北美洲大概泛指邊度咧？由巴拿馬上到去墨西哥呢一大地方全部冚唪唥，除咗Belize之外咧，全部都係 Belize， 全部都係講西班牙文。咁比較特別啲，啱啱點解講個地方咧？佢係以前英屬嘅，以前英國屬地嚟，咁而家獨立咗出嚟，所以佢英聯邦成員啦。 咁但係質素網都唔好差。總之真係墨西哥落隊嗰度都唔得。 唔係佢而家你睇到咧喺邊境嗰度都幾誇張喎。 係啦，嗱邊境邊度邊境咧？就其實有一紮啦，咁啊有人就話全世界最危險區域嘅國家，咁啊洪都拉斯啊嗰啲咧，誒尼馬拉嗰啲蘇啊，好多報紙咧報道咧就話係移民。又用個字眼好好怪雞，又咩嘅？咁其實咧又叫難民，其實佢哋正確嚟講就係香港以前叫佢 II 咯， II 非法移民。 佢哋係衝破咗墨西哥佢哋設立唔俾佢哋過關嘅防線，衝入去。咁嗰啲其實根本就唔係難民嚟，就 II， 因為第一你非法跨越咗墨西哥國境，咁你跟住佢目的佢係要上美國。好啦，而家問題嚟啦。咁到底希望牆嘅目的係咩先？第一，佢知道阿墨西哥嘅國力或者墨西哥管理都壓縮唔到呢樣嘢。咁萬一佢真係經過呢一條美墨邊界行，我哋對於而家美國佢所謂嘅治安又好，只係雪上加霜。因為特別喺德州，你話去到加州呢一帶啲地方，素來都係住咗好多啲拉丁美裔嘅。咁其實都係對於美國所謂嘅本土。是有衝擊的， 甚至他那些可能都攞冇美國的居留權。 不要話居留權，就出現了一個文化差異，就係喂你對面街有幾個喺度，Fellash 呢邊係 Hola Amigo， 你溝唔埋，而且喂上到庭，個法官同講英文，台下的證人啊識講英文，但係佢堅持講西班牙文。但你美國喂？大家其實留意下美國 passport， 我冇記錯，好似係西班牙文嘅，係 咪？ 好似有西班牙文嘅，咁我唔係美國人，我唔係好清楚，但聽聞係有嘅。咁喂，衝突再加深，咁點搞咧？甚至乎講真嘅，所謂而家移民其實好要求一個移民係有一啲具備專業嘅能力，而唔係佢就係識得攞住把刀喺度劈魚，咁佢個個阿豬阿狗都識嘅啦，美國係咪先？咁樣先可以維持一個國家佢嘅競爭力，而唔係咧阿豬阿媽阿狗申請你都冇得批嘅，俾佢落嚟。咁呢啲唔係叫移民啊，係啊，即係我哋覺得搞最好笑啲 term 咧，就已經令到好多人潛意識就係咁樣。呢單嘢咧，其實咧喺呢個時候出現咧，我都覺得好奇怪。 奇怪，我就真係覺得奇怪嘅，所以我而家俾啲片大家睇睇啦。 好奇怪，你數唔出詞唔出呢個 moment 嚟搞，咁背後咪有好多，因為而家全世界咧。尤其是一國際政治發生一啲嘢，其實你留意一下前因後果，你覺得好稀奇嘅，好似咁簡單啫嘛，無啦啦咁樣啊！10月24日，幾位咁嘅社會名人收到呢啲咁嘅嘢，其實都好笑啦。你係名人，你都唔會主動自己拆開嘅啦，真係唔會嘅，因為第一，你當初絕對唔會自己拆嘅，係咪先？寄啲粉俾你，有碳追粉係咪先？咁唔會啊嘛。咁所以呢啲嘢其實有時睇下算啦，聽下算啦，始終。好多媒體都會利用， 唔係，但係你睇個鏡頭就好誇張嘅。咁我唔明嘅地方就係點解墨西哥會俾佢哋過咯？點解唔喺個邊境嗰度就即係去攔截佢？ 撳唔到啊！嚇！第二，嗱，你可以咁講啊，算你美國鑊咯。 係係啊， 等你自己搞掂佢咯。 呢個解釋我就覺得比較合理少少。嗱，好簡單啫，即係你而家講呢個討論呢個移民嘅問題嘛。咁我唔俾啲。俾啲證據你睇下咯，咪又係有呢啲嘢噶嘛？我今日益咗邊個咧？我就真係唔知啦。好啦，頭先我哋提到就係咩咧？俄羅斯喺呢個問題上面啦。咁而家即係邊一個咩類型嘅結果會對佢有利咧？咁樣嗱，呢個睇呢個分析咧，我比較傳統少少嘅。對於美國民主黨嚟講咧，佢哋會認為，特別係希拉里會認為，就係佢哋之所以輸咗上一次嗰個總統選舉，係因為普京。是因為普京添啊！普京下面有特工啦，有呢啲宣傳機啦咁樣。咁如果普京一路喺度一日咧，佢哋都冇人行嘅。即係民主黨應該有部分人會咁嘅諗法。 喂，但係你自己仲愛過去八年奧巴馬你點樣對俄羅斯？你對俄政策係點啊？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到奧巴馬同普京見面咧，立下好短時間咧， 唔 friend 嘅。 大家講嘢或者你見普京個樣咧，同而家見 Donald Trump 好唔同。 係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 你仲有喺敍利亞度又阻嚟阻勢啦， 一嚟而且 如果你睇 Donald Trump， 佢喺上台之後冇幾耐都唔打啦，直情 撤啦， 撤走啊嘛。 仲好笑嘅，因為 Donald Trump 永遠記住一樣嘢就係咩？我記得 早咗年零咧，佢見習近平嗰時食住嘢，唔係我射咗幾支彈嘅，即係呢單嘢歷歷在目。咁但係你一見到就係美國即係、所謂佢哋兩黨唔同時候執政嗰、那個對外政策咧，其實咁多年嚟都基本上好似，只不過係將個角色係由俄羅斯蘇聯變咗咁樣咯。 但係我覺得咧，而家嘅情況已經變咗頭先我用嗰個字係 personal 啊，即係習近平、Donald Trump、普京三個人嘅關係咧。不是純粹而家係美中俄三個關係，而係呢三個人的關係。對於希拉嚟講就係呢個係死對頭嚟嘅，即係佢一路響響一路響度咧，唔單止冇運行。咁如果又即係將來仲要報仇添啊！咁所以咧，對於普京嚟講，如果係一個我諗係正常嘅諗法咧，就係、是、咦而家一定係 Donald Trump 做咧對佢有利，但係佢亦都唔可以好似上一次咁著跡話啊，我喺 Facebook 度去動員一啲假 account 或者賣廣告。呢次做咧要做咩？失途少少，做咗冇手影，或者你冇證據去話係佢哋做。咁所以喺頭先嗰個角度嚟講，就係、是、譬如呢啲炸彈咁樣。第一個即係我嘅睇法咧、就是，就係呢炸彈嘅裝置，如果想即係去寄俾索羅斯咧，可能都係比較少。但如果你話寄俾奧巴馬咧，我絕對唔相信係淨係得呢一單嘢。佢平日可能都收唔少嘅， 一百幾件都唔出奇。 係啊，佢平日都收唔少嘅。咁但系而家就攞出嚟去做啦，咁攞出嚟做咧，咁我覺得好簡單啫，就係、是，咦，咁你咪可能係民主黨或者支持民主黨嘅人嘅傳媒去報答呢件事。 簡單，我啱啱撳落去，個標題三個人，索羅斯、希拉里、 奧巴馬， 好啦，撳落去之後， 白宮， 咁你就見到而家啲標題黨啲傳媒佢個做法就係、是。他知道很多人都很忙、啊、你我咁樣，我唔會因為咁樣撳落去睇咁多、啊。哇！見到個標題，肯定共和黨啦，喺度搞搞震啦。人係真係咁噶，你見香港都好多嘅，唔止香港，全世界都好多啲咁嘅人嘅。咁好啦，呢、這個其實講完即係所謂移民或甚至乎中期咧，咁我哋始終都係得嗰句啦。而家都未到中期選舉咧，一切純屬推敲同猜測，因為都要咁講啦，就係、是。牽涉到唔係一個國家，甚至乎一啲領導人之間佢哋嘅恩怨情仇咧，呢啲就個人嘢咧。咁我哋冇辦法完全可以集述俾大家聽。點解咧？因為我唔係佢肚呢條蟲啊。 哦，仲多個 有咩 ？CNN 都收到， 嘥氣啦，係咪先？ 唔係嗱，我要補充啊，佢係所謂 CNN 收到就係、是、CNN。嗰座大廈都收到 嗱咁啊，其實我哋今集咧，因為小弟話翻工翻到取咧，咁冇辦法講太多，但係我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脱歐嗱，咁脱歐我諗都由佢舉行公投前討論，去到今日都幾年時間，都仲有大約五個月到嘅，咁就正式要即英國要脱離呢個歐盟。咁唔係脱離神根區，係脱離歐盟咁解，咁啊類就變到就係一個喺歐洲嚟講就會類似可能烏克蘭啊呢啲咁嘅國家啦，就同歐盟係完全冇關係，佢亦都唔會學瑞士，唔係一個歐盟成員國，有自己貨幣，咁但係佢冇自己出入境管制嘅，就佢係神根區嚟嘅，或者學挪威咁樣，亦都唔會。咁呢度要講就係咧，其實近呢一兩個禮拜咧，就啲新聞咧講關於脱歐嘅嘢咧，就亂七八糟嘅。幾篇同一時間咧，就話傾到九成，嗰邊咧又話延長期，呢邊咧又話傾唔掂咧就要硬脱。咁到底有啲人問我先，我先想釐定下。有啲人問：喂，硬同埋軟啲分別？ 各分邊度？ 咁硬咪就係夾硬咯，咁樣好簡單，即係比較即係粗鄙啲講。軟嘅咪大家傾掂啦，就達成一啲協議，大約可以咁樣去講。咁好啦，有啲人就話：硬脱一定唔得嘅，一定咩？係。因為大家在沒有協議情況之下，就好像大家沒有協議情況之下跟女朋友、男朋友分手，那跟有協議之下，會不會差別會很大呢？絕對會啦，是不是？好了，就是所以大家好傾很多問題。而一主要唯一人傾不掂的呢，就是所謂這個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就是在上世紀二十世紀之後，愛爾蘭獨立，北愛留了在英國，所謂的那條邊界線的問題呢，今日就開始要解決，接近一百年。 佢而家即係嘅意思就話咧，嗰條邊界線咧，你係咪當歐盟個咁劃法先？ 你當個境外同境內啊，境外，因為真係完全執行咗所謂邊界管制，因為 有軍隊啦，有海關啦， border control， 有移民局啦， 移民局啊，係啊。咁因為今日咧，其實咁多年嚟咧， 北愛爾蘭咧就好特別嘅，佢同時有英國國籍，係英國公民嘅國籍之外，亦都有愛爾蘭嘅國籍。咁佢哋好多時候相同國籍啦，咁兩個嗰邊都承認噶嘛。咁嘅時候好多人搞錯咗啊，以為愛爾蘭係英國部分啊，曾經係。咁以前而家英國個國名全名就好長，其實咧 佢應該用香港嘅比喻，愛爾蘭就英國嘅殖民地。 係啊，殖民地噶，殖民地嚟噶。 嗱，呢有少少我覺得好多出橋係，因為英國佢嗰個國家結構咧係類似叫嗰啲叫做幾個聯繫國家埋一齊。咁咧 ，United Kingdom 啫 嘛。係啊，所以叫 United Kingdom 嘅咁解。咁過往其實咧，英國個 Northern Ireland 係冇 Northern， 係直情 Ireland。咁佢因應情勢咧，係好多年前就係一單大饑荒事件啦，我哋絕對可以講。咁大家又見到咧，好多啲華文媒體都犯咗個錯誤，就係講北愛爾蘭嘅時候，前面加咗英屬。 嗯，嗰個唔係英屬，嗰個英國嚟，直情係英國嚟噶嘛。 呢個唔係英屬， 嗰個英國。 特別台灣媒體，台灣媒體好搞笑。近呢幾個月睇到啲台灣媒體報嘢咧，我真係下巴跌出嚟。特別係嗰單宜蘭撞車，即係出軌事件。哇！啲報道係完全偏頗到咧，啲人都睇唔慣，到底你係真係報新聞啊，定喺度炒作？咁啊，總之佢係要製啲政治炒作意味，又鬧下邊個唔咩乜乜乜嗰啲啊，跟住就係出咗呢單嘢出去 O 咗，英屬北愛爾蘭，喂，咁係咪英屬英格蘭？咁唔係嘅， 英屬處女黨， 呢啲就係、是，這些因為佢連所謂嘅即係英國本土同埋英國嘅屬土都搞唔掂啊嘛。好啦，而家問題嚟啊！呢條線喺當年上世紀愛爾蘭獨立嗰時傾咧，嗰條國土線係好長好長好長，係延綿成差唔多，我諗佢係基本上半個島咁啊，好似一塊餅切開咗。咁多年嚟咧，大家相安無事就係咧，我中意過去愛爾蘭翻工做嘢咧，其實基本上冇人理你嘅，甚至乎就係好多人有啲人咧就偷雞咧，就喺英國北愛度落去愛爾蘭玩就再走咧，都查唔到你嘅。好啦，呢條。一旦要搞嘅話，大家用上嘅財力、物力、時間，甚至乎歐盟覺得，哇！喺一個地方要分開呢啲，哇！對愛爾蘭嚟講唔公平喎。咁但係英國人覺得，喂，脱歐兩個國家，我哋分開，咁嘅公理數，我哋唔搞翻一個真係有即係 border checkpoint 嘅話 ，border control 啊，喂，成何體統啊？ 嗱，呢件事咧，我覺得可以加到角度去睇嘅。頭先你講咧，固然係絕對正確啦，但你唔好忘記啊，當啊而家啊文翠珊佢組成呢、這個政府咧，佢其實有幾票係嚟自北愛， 十一票大約， 呢、這個先做到佢而家能夠仲企喺呢個位度。假如嗰個問題咧，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咧，係傾唔掂嘅話咧。我個人估計對英國本身的國民的影響不是咁大的，但是問題就是呢十幾年冇咗，咁所以佢傾搞唔掂呢嚿嘢咧，佢可能呢個政府佢都要即係收工噶啦咁樣。 唔係咁講啦，主要就北愛個問題唔係大家睇到佢係咁易，甚至乎係複雜到係。我想其實對英國嚟講係好 幾百年嘅問題。 你諗下幾百年問題，因為一單脫歐爆出嚟， 再勾翻以前啲嘢出嚟， 甚至乎俾歐盟作為一個談判嘅一個把柄落去。咁你調翻轉啦，歐盟而家仲離譜噶。其實歐盟你見到呢單嘢都好離譜，霸道到係點咧？佢而家第一逼你啦，唔講到明，唔想再等你啦。你一係就軟，一係硬啊。 總之係走啦， 即係走啦，係冇嗰度同我死纏爛打，我哋唔啱啦。但係咧，而家搞到樣嘢。簽證佢啊，好似話啦，因為今日睇咗幾篇報章就話咧，歐盟諗住啊，而家九二啦，英國人去歐洲係以後都係要等人嘅，即公民啊，咁同可能其他英國國籍一樣啊，你都要等人啦，咁啊對香港人嚟講嘅冇得偷雞啦，佢哋覺得係咪先？咁跟住問題嚟咧，佢個免簽唔係好似普通對其他國家免簽，仲要收筆錢。 即係總之搞到你好麻煩咯， 咁搞啦，咁你英國可以用個方法反制翻佢啊嘛。 咁啊，你又嗰啲， 因為你手上都有個籌碼就係咩？你有咁多歐洲歐盟嘅公民喺英國做嘢，而呢班人一脱歐之後，除非佢有 ILR 攞到呢個永久居留資格，如果唔係佢唔可以英國做嘢，包括唔同體育界又好，其他唔同行業，咁你要用呢個方法同歐盟去傾。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俾人感覺 TM 成個政府，甚至乎佢。臨出陣又脱腳 ，Boris Johnson 辭職，甚至乎好多人都係反對。喂，咁而家 TM 係局去， 但個問題就係佢俾人嘅感覺啊 ，TM 由佢做首相嗰刻 ，Theresa May TM， 冇一種 好霸氣，冇霸氣，俾人玩到，反正玩到殘啦呢排。 一嚟二嚟內部 啊，亦都唔妥佢。 係咯，即係你阿 Boris Johnson 佢而家誒無辜一身輕，得閒出嚟抽你 TM 幾句。咁雖然佢即係我對佢都有少少保留啊，咁但係佢講嘅嘢真係係事實。 咁你唔使，你冇權嗰陣時候，即係佢講啲説話特別講嘅。 係啊，你見有啲官都係一唔做，一講嘢都比較輕啲㗎嘛。咁好啦，脱歐問題其實嗱，講真幾個月時間啦。第一，我自己覺得啦，唔會有延長期嘅。 係幾時啊？ 3月29號。 喂，不過老實講，如果從香港人角度咧，特別係揸 BNO 嘅人咧。咁就真係唔好出國， 有少量影響嘅。嗱，點解咁講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某啲國家咧，佢雖然喺歐盟法律嚟講咧，佢唔當 BNO 係一個歐盟公民，咁但係佢係當咧 BNO 人士咧係一個非歐盟公民嘅英國國民。咁所以咧，有時有啲 tricky 位就會導致佢哋喺某啲地方受到一定嘅福利嘅，例如喺讀書，咁包括喺荷蘭啦，包括喺俾呢個。 而家為而家揸住個 BNO 咧，喺歐盟都可以呼呼獻獻都可以留低。 某啲地方啦，睇邊度啦，因為過去呢幾年其實特別香港人呢個性格可能真嘅咧。嗱，阿陶記都講過，用呢本係低調啲。你成日就喺個網上度喺度放好多嘢，特別有幾個啲成日寫專業，我唔開名啦。有個印尼華僑攞咗 BC 嘅， 嗰個爛攤而家住德國嘅。第一個攤我相，呢度我真係個私怨嚟講下，攤咗我相之後喺度話印尼免簽，結果今日印尼 cut 埋 BNO， 所以你要冷，即係有時候我用呢本嘢咧就低調少少，就唔使成日上網啊咧免簽啊，咩歐盟唔抌人俾我，唔抌人係個 IO 搞錯咗。由頭到尾都要抌嘅。 好，頭先你提第一次提到咧嗰個報助台灣嗰單嘢，我知道邊份雜誌啊？ 邊份？TVBS 啊？ 唔係，你唔係啊？頭先你講嗰個咧， 姓英屬不可以啦。 唔係啊，入台證啊。 哦， 有人揾到原來係某雜誌講出嚟嘅，嗰個雜誌咧就係得一個字，即係得一個字母嘅啫。OK， 好啦。今天不阻你，因為你太眼瞓了，我們做多五分鐘我們就結束了。 沒有，這陣子都是這樣，上班你沒辦法。 頭片那段新聞就是新鮮滾熱鬧，幾個小時之前就是英女王在就這個脫歐的問題他開聲的，就希望在這個歐洲，即是在脫歐之後就跟這個歐洲大陸，應該這個 Continental Europe 就達成一個新的合作的夥伴的關係。咁如果你話好幼稚咁去睇呢個新聞咧，就啊呢、這個女王咧都想修補同呢、這個歐洲嘅關係。咁如果你成熟少少咧，就唔係嘅。佢話俾你聽，佢都支持脫歐， 都唔支持點會簽？佢答我一句， 唔係簽嘅問題，而係講緊呢樣嘢就係嗱臨脫歐啦。 冇煩啊， 冇煩、 啊，我年事已高啊。 係啊， 今年90幾啦，四 老婆。係啊，四老婆。但係四老婆呢單嘢都出嚟講咧，我就覺得佢都擺咗啲注碼喺度嘅。咁歷來都有講咧，就佢都唔係太中意留喺歐盟度嘅。不過咧，礙於呢個英國嘅君主立憲制度咧，咁佢唔可以明目張膽去講噶嘛，即係唔可以話我身為呢個國家元首嘅 國家冇實質權力嘅元首 嚟。係啦係啦，我去即係以個人身份去支持呢樣嘢，咁冇個人身份呢樣嘢噶嘛。係嘛？ 佢都英國一， 唔係佢一講，咁就代表為某一啲好重要嘅人物對呢件事有啲睇法咯。所以佢講咧就要失途少少。失途嘅意思就話佢唔可以明目張膽去講。譬如話，佢問呢個問題，我留喺歐盟有咩好處咁樣？俾幾個理由我咁樣。呢、這個已經講到好明顯嘅，就係佢係支持脱歐嘅。而家講而家呢個説話咧，喺而家呢個時候講咧，我覺得佢要明確表埋態添，就係、是、你嗱臨搞掂佢。所以那個主旨是這樣的， Brexit 脫歐這個是他想出的 message， New partnership with Europe 和歐洲的新夥伴關係呢，這個是次要的，是吧？應該就這樣去閱讀新聞， 甚至留意一下呢，英國人其實很多你問他都不會真的當自己是一個 European， 不會， 但是就是一個島國和那些大陸嘅文化， 我又交流一下，即係英國個外交政策點樣啦？嗱，譬如佢講到譬如香港啊，或者呢啲咧，對英國嚟講係 irrelevant 嘅， 因為一個民選政府，譬如話有幾多英國人會 care， 會關心香港嘅事務咧，或者亞洲區事務咧，佢即係 check 一樣嘢，就係佢身邊嘅事，同香港人一樣嘅啫，所以好多英豬嘅。 唔係啊，會係真㗎嗱，講真啊，你覺得英國個人個個人都好聰明，錯。其實咧，英國人啲思維其實同香港人好有啲相似， 唔會爭好遠啦嚇。咁可能個制度方面成熟得多，係咪啊？好啦，對英國嚟講，嗰個最貼身嘅理係咩咧？咁英國本身其實經濟條件唔係好好嘅。呢、這個經濟條件唔係好，唔係講而家，歷來都係嘅。個賭勢啦，冇乜資源啦，咁所以佢要擴張嘅，擴張係一係就係、是軍事上啦，一係就經濟上啦。咁對佢嚟講咧，影響得佢最大，或者對佢防務嗰、那個安全影響最大係歐洲大陸，因為出過歷次幾次嘅歐洲大陸咧，係影響到中國，係影響到英國嘅拿破崙，其實要封咗佢嗰個海峽嘅，因為即係。就是要對抗呢個法國啊嘛， 冇錯，法國海軍垃圾， 係啊，海軍法國特嗰、那個特Trafalgar 嗰個納爾遜打人， 納爾遜係，納爾遜仲好似戰死咗咋？ 唔係，嗰場嗰場贏咗嘅，贏咗拿破崙啊嘛，海戰 ，OK。第二個希特拉就更加危險啦，就差唔多收回你皮咁滯。 好彩係咩咧？德國空軍唔好， 係啦。英國空軍頂得住，應該咁講係咪？皇家空軍頂得住，所以對於英國嚟講咧，從來一個即係佢最大嘅外交思考咧，就係歐洲嘅問題，歐洲大陸嘅問題。喺歐洲大陸嘅問題咧，佢哋有一個態度就係隔岸觀火。當你其中一個國家好勁嘅時候咧，佢就喺托一托其他，即係搞搞你。從來英國對歐洲嘅政策都係咁樣嘅，但奈何咧近呢幾年咧就開始出現一個變化啦，就呢個俄羅斯實在太橫掠啦。即係搞嚟搞去，如果搞歐洲英國咯，真係最好添啦！搞到佢反， 唔係喎，搞 埋我哋大佬，而且搞得最勁都係我哋咯，即係搞英國啊嘛。所以呢個問題咧，佢哋開始有少少變化，但係始終一樣嘢就係、是、對於英國嚟講咧，歐洲唔係咁強大咧。以前係軍事，但係而家係經濟，對英國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甚至講到今日啊，到今日英國人對德國人咧，仍然係充滿戒心嘅。 主戒心唔妥 嘅， 睇足球已經知啦。 啊，上次講過啦，睇過啦，係嘛 嚇？即係你冇話咩咁多年都係，甚至乎你出去啊旅行，你問下英國人對德國人睇法， 一向都唔係， 一向好主觀嘅。甚至乎你問下德國人對英國人睇法，德國人都唔中意，因為其實呢兩個國家其實喺好多行業裡面係一個 競爭， 即係佢哋兩個國家人咧喺歐洲嚟講係比較勤力啲。咁所以有所謂嘅良性又好惡性，好啦，啱啱我想補充翻少少，頭先主要講咗好多啲關於英國國情嘅嘢，我翻嚟想補充係咩咧？英女王咧，其實佢係某程度上刮咗倫敦市長阿簡世德拉巴。咁大家知呢一位穆斯林市長咧，喺上任之後一路都受好多爭議嘅。咁例如一啲伊斯蘭恐襲嘅時候咧，佢係走去幫人 spin 但係講錯嘢。咁啊，另外 即係佢最經典嗰句就係話咧，如果你住得喺倫敦嘅話，你就要接受有恐怖主義呢樣嘢。 老母啦，即係呢下好離譜啊！因為咧，有一個市長，你一見到即係倫敦搞咩咧？喂，你係一個國際大都會，喂，成扎人投票揀呢個市長出嚟，喂，唔係啊嘛？反而最清醒依家英國係就係東北紐卡素、米魯士堡去到呢一個新特蘭呢一大地區啲人咧，其實係最清醒嘅喺成個英國裏面，咁亦都係最保護主義嗰扎，咁亦都可以令到即係英國基本上冇本土文化啦，而家冇曬，你見啲樂隊又好咩，已經同過往七八十年代係爭好遠嘅，即係對比翻，係有啲人甚至同我講唔係日不落啦，日落，咁某點程度我自己同意，咁另外早排有一個大型示威，好似話70萬人係咪上街？咁 第二次公投 做到好好大聲勢咩？咁我個英國朋友同我講，佢係支持退歐啊，70萬人，成千幾萬人投leave 喎，我哋都未上街，你得個十分之幾都冇。你叫上街，即係 你個邏輯好簡單啫。你有第二次公投，點解唔係第三次？ 第三次 係嘛？點解即係個輸嗰班人出 嚟？到到時 remaining 啊，嗰扎輸嗰扎 leave 嗰扎出嚟話要第三次，咁永無止境，亦都將公投嘅意義、規定、所謂精神破壞。咁以後唔好搞公投啦，係咪先？你蘇格蘭年年都話獨立，年年都搞公投，唔得噶嘛。咁所以，喂，當初有票俾你揀，你去揀咗呢個決定， 咁佢而家有個拗嘅，就係、是、當其時呢、這個 決即係呢個投票嘅結果咧，受到俄羅斯或者其他國家嘅一啲網絡上邊嘅影響啦。 喂，如果一個咁嘅就 咁，如果你咁嘅邏輯咧，就美國大選要選多次 㗎，選 N 次啊！即好簡單，你八年前英國，甚至乎英國嘅所謂佢嘅祖先被認為係沙索人嘅。沙索人是全球創立一個議會制度其中一個民族嚟嘅，喂，加上大憲章，加好多嘢，你在呢些好多意識上面是比很多民族走先很多年，你都搞到咁樣樣嘅話，喂，咁你唔好搞啦，係咪先？做億做豬啦，係咪先？咁唔係嘛？咁其實而家就要面對現實就係脱歐之後點？咁我之前都講過個假設，我自己理論，一你自己係一個英聯邦。的龍頭，哪怕英聯邦很參差不齊， 搞英聯邦 參差不齊，不同的宗教什麼，但始終你過去是有這個什麼 有這個這樣的地位，甚至乎今天英聯邦仍然都是運作，為什麼不利用這個契機去引導一班，而且英聯邦的問題它不是連在一起嘛，它不會有可能夾埋歐盟去對你嘛，因為你第一你已經是大佬，喂，點解你唔去嘗試去喺利用翻英聯邦改善？因為我睇翻好多英聯邦，其實綜合翻佢嘅全球出口數據或者咩 都唔差㗎。 英聯邦係好過歐盟。 係啊，咁如果有英聯邦嘅話咧，咁我哋希望香港都能夠加入啦。 冇可能嘅事啊！唔係即係咁啊！我永遠立場就係啦，我唔係賴，因為我永遠都覺得係唔好將我哋過往我哋生活嘅或者係我哋存在過嘅 抹殺 抹殺。但亦都唔好過分童話化、美化，因為所謂九七主權移交前，雖然我係個小朋友，咁當然嗰個時候絕對有好，亦都有唔好嘅嘢啦。咁我哋唔好將過好多美好嘅嘢過分去掩蓋咗好多醜陋嘢噶嘛。OK， 咁我哋去呢個時候，同樣地都唔好有啲喺過分地去渲染乜嘢。咁呢個就係好多人有時主觀所造成嘅一個問題咯。咁所以咧。我嘅政治現實咁講啦，喂，你而家英國你要即係突破困境一，英聯邦第二，其實咧安倍晉三咧就好少會喺一啲公開場合去干預其他國家嘅事務，或者去俾意見。佢罕有就喺今個月月頭咧，就講咗翻説話同英國講嘅。英國脱歐冇問題，加入我哋同美國呢個 TPP， 好似係好似係大咁樣講嘅呢個説話。咁你唔點解唔去尋求新嘅突破咧？ 但係而且一旦脱歐嘅話咧 ，Donald Trump 一定要俾啲好處誒啊英國嘅。 咩最好就 TM 已經訪問過去啦。係 啊。 Donald Trump 嚟嗰時，喂，你傻㗎？咁俾人係脅迫。係。你應該要還拖㗎嘛？你應該告翻歐盟咩㗎嘛？咁佢喺 NBC 講，佢可以幫手對冧歐盟㗎嘛？ 係佢 NBC 講，佢就絕對係唔中意你叫佢反歐盟、反北約。總之你見到佢係對一啲幾十幾廿國家組成嗰啲嘢咧。 都不 happy 嘅，唔 happy 嘅原因係點解咧？要美國課税之餘咧，又唔聽美國佬講。 但係喎，萬國郵政都要講下喎，係咪？個萬國聯盟一個。 簡單講下啦，嗱，嗰個咧就我相信而家喺中國都產生咗嗰個效果噶啦。咁就因為咧透過嗰個聯盟咧，中國寄嘅郵件去美國咧就平啲嘅，平好多添。咁所以造成一個不對稱嘅現象啦，就係美國嘅貨如果郵寄去中國咧就好貴。咁中國貨如果郵寄美國咧就好平，咁呢個係造就咗阿里巴巴咧喺嗰個貿易上邊嘅一啲好處。咁而家一旦佢停咗嘅話咧，咁中國嗰個嘅出口咧亦都受到好大嘅限制。咁民説呢單嘢係邊個出竅咧？就係頭先我哋提過人物 Peter Navarro 啦。我好奇怪地咧，中國到依家個貿易戰咧，佢冇點名邊啲人喺後邊出謀獻策。甚至到依家，到我哋而家講即係2014-18年嘅12月24日嘅夜晚咧，係從來冇文章批評過，直接批評過 Donald Trump 呢個人。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奇怪嘅。究竟你係咪想唔想打呢場貿易戰咧？打呢場貿易戰嘅，如果譬如用你以往嗰個 track record， 你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嘅喎。而家講嚟講都講唔清楚。美國在幾方面去挑戰中國，包括在軍事上，包括在貿易上，包括在政治上。而中國只是集中在貿易的政策上面，而且局限在那個貿易的順逆差的問題上面。為什麼你不去 講清楚，就是其實在美國的政界入面有一班人是反華派，這個包括 Steve Bannon， 包括現在在政府入面做顧問的 Peter Navarro， 或者曾經來過香港的這位 Matt Pottinger， Matt Pottinger， 這班人全部是整件事的出發點來的，即是起源來的。當然 Donald Trump 本身他一直都有說，但是如果沒有這班人不會導致今天這個局面的。那為什麼你到現在對這班人都不會很直接去批評他們或者去點了這件事呢？那我相信中國情報未至於那麼差的，未至於到今天都不知道這班人在後面是張謀演策，因為我們都看到是的。那可能其中一件事就是習近平有一個幻想，有一個幻想就是到一段時間之後呢，這班人的影響力是會消失，Donald Trump 或者不會再實行他們的政策，或者 Donald Trump 不在現在這個位置上，他不知道這個時間有多長，但是他一個比較簡單的比較就是習近平是可以終身去任這個國家主席這個職位， Donald Trump 不得，他可以等，如果可以等的話，就現在不會做盡一些這樣的對抗的行為，不會將那個鬥，即是這個抗爭 的級數升級。那在我個人來說，這個判斷是錯的。很明顯呢，如果你是這班人繼續做下去，你不要理他做一任或兩任，他們要盡快令中國收皮的。其實這個收皮的情況呢是很諷刺地的，最快在香港出現。你聽不聽到啲物流？頭先你第一節講過，你再講一次啦。物流嗰啲情況 好簡單啫嘛。你而家做貨運嗰啲轉集、轉運啊，你好多以前咧，即係香港一個中轉站嚟噶嘛，曬各地咁好多中國啲人嚟上海、浦東啊，可能經香港再轉出去美國。咁好啦，今年我朋友同我講，一潭死水，哇！咁你幾好做啊？我做咩好做咩？哇！忙死你，唔係啊，唔使做。 咁你講話唔使做啫，遲啲會裁員噶嘛？ 幾裁員噶嘛？咪就係、是、呢個裁員潮。 初開始睇到咧，呢一兩日開始睇到咧，個股市又跌啦，又開始聽聞有啲裁員潮啦咁樣。 咪甚至乎喺中國有個法例，有個新嘅政策啲咩咧？佢唔俾啲我啲企業走，所謂佢哋四三個字話咩走出。 咁仲有一個仲得人驚嘅就係啲銀行而家唔敢派啲息券去中國，啊驚出唔翻嚟。即係我好難想像，即係可以有咁嘅一日，真係。咁我點做生意？ 所以你見佢今次條橋過嚟個樣咧， 即係地啊， 有少少 麻麻地啊， 即係 又唔講嘢啦，係咪啊？行去邊度又唔知啦，咁樣係咪啊？ 一惡搞啊， 係嘛？ 使用埋嚟加啦，只啊嗰個條嗰只 兔仔， 唔知咩啦，我嗰只我唔知咩，不過嗰最好笑咧，個焦點趨勢案，佢真係苦練 普通話。有進步噶啦， 笨人 啊，笨人， 崔 氏安， 剪詞聲師， 系啊， 即系呢個 精緻。 喂，唔係，啲人成日話咧，佢兩兄弟咧，佢哋家族係曲線捍衞緊廣東話。 梗係啦，係。 你都未聽過崔世平講嘅啲嘢， 係咩？ 此之眉嶺刀歐文， 係啊， 刀房的有七，達到7000万人次，堅而歐滿如。特區中央政府加深兩地合作，通關的快捷，哇！聽到真係 我哋學普通話就要咁學法。 崔世平，即係我成時覺得呢啲 講呢啲咁嘅普通話㗎啦。 曲線夠 捍衞 粵語咧，翻嚟澳門人做到，真係我真係好笑，我覺得真係係咪先？你見我哋嗰位阿你見阿三個七，你要學人哋掠， 唔係佢都麻麻地啊！ 你掠出嚟，唔係即係 佢啲普通話都麻麻。 佢掠出嚟咧。是一个很不自然地去捋，是造就不到所谓长江以北那些人的那种卷发音。那你不如不要捋，你学崔世平算数啦。人家听到我真的一头雾水，似痴啊，真 的。精子 。这些真的。 不阻你睡觉。 哎呀， 最后一件事了，就是呢，这个又是 Breaking News， 就是沙地国王啊，王储承诺将那些犯下暴行的人成之於法， 呢 個 底 框片上， 你喺一啲冇法治嘅國家講呢啲咁嘅嘢咧，好白痴。沙地嘅人權狀況，大家自己上網去睇 YouTube， 大把啲當街就咁劈頭落嚟嘅死刑，甚至乎佢個人權狀況不嬲都極度惡劣嘅。點解？你而家國家佢如果真係性情管理咧，佢唔會管理到年年有人踩人。啊！又冧嘢，咁你可以見到呢個 咁佢好簡單啫，佢呢個揾都係揾替死鬼嘅啫。 絕對係啊！啦呢樣嘢， 有人認頭咪得咯，即係唔話唔關佢事咯。 絕對係啊！跟住喂話誒得噶啦，監禁咗佢啦。 唔係行埋刑啊，死埋啦！ 刑啊，劈頭啊咁樣嗰啲。 咁當初就啊，係啊係啊，佢講嘢係即係我哋信佢咁。 錢又照做，生意照做，係咪先？生意 咁，但係民主黨又會攞呢單嘢，又會走去炒熱佢啫嚇，即係你。嚇、啊！唔支持人權啊！ 沙地同美國之間存在一群利益，其中一樣嘢就是軍火商。 無論邊個上去都係咁做噶啦。你就算民主黨上去，咪照賣軍火俾佢。 一樣啫嘛！你奧巴馬冇嗰個作用時期，八年邊有 喐呢個沙地下咧，白啲利益啊！好啦，咁唔阻你瞓覺啦。咁我哋今日喺呢度都時間啱啱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